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3章，我哋咁样一跌云，都唔知过咗几耐，最先醒过嚟嘅系仇大愣同埋瘦鸡仔。毕竟嗰两个人系年轻，恢复得快，朦朦朦胧之间就听到啊瘦鸡仔啊对阿仇大愣抱怨咁讲： 哎呀，真系跌死我啦呢镬！最衰就系呢个姓陈嘅老嘢，非要我哋落嚟，连累我哋两兄弟都喺度受罪。 仇大愣就讲：喂，你唔好讲住先啦，快啲去睇下师傅同埋嗰个陈老爷子有冇事先。过咗一阵间，阿爷就感觉到自己被人哋扶咗起身，嗰个人喺后边背脊嗰度重重咁拍咗佢一下，阿爷咳出咗一啖嘅老痰，背后边嗰啲痛楚一刺激，成个人有啲晕晕沌沌咁。佢又见到马泼皮亦都醒咗，佢嘅额头嗰度啊挂晒彩，坐喺个原地度系咁扯起。瘦鸡仔咧就喺度同佢包扎紧伤口。阿爷睇一睇，叫醒自己嘅仇大愣讲： 好好孩子啊，多谢你。 仇大愣傻傻咁一笑，拍一拍个头讲：唔好吓佢啊，你系我师傅嘅朋友，亦都系我嘅前辈，应该嘅。讲完就扶住阿爷啊，企咗起身。阿爷心谂：呢个人虽然讲亦都系个赌斗嘅，但系咧就心肠厚道，第日咧就一定要好好咁多谢佢。不过而家大家都喺个斗入边，讲唔上话咩多唔多谢，当即就开始睇下呢一个树洞嘅下边嘅情况啦。一睇就不得了，见到周围嘅石壁上边显然仲绑住好多殉葬嘅铜尸，粗略咁数咗一数，大概起码40具以上啊。在这个手电筒的照耀下边，啲铜丝身上边嗰啲宝石发出住刺眼嘅光芒，镶住红宝石嘅眼框系血红嘅一片，睇到人哋咧就触目惊心。除咗呢度之外，呢、这个树洞坑底嘅正中间位置放住一个洞喺度嘅大铜柱，约莫咧两个人抱先抱得住嘅。依条柱嘅柱身就系黑青色，突浮住各种嘅场景。阿爷仔细咁端详，见到上边嗰啲突浮嘅图案里边咧，有人有兽，场景亦都不一，有摆摊卖花嘅，有骑象服水嘅，有着住长袍围埋一齐喺度睇耍杂嘅，来来往往嘅热闹非凡，显然系一副古埃卢国嘅集市场景。在铜柱上边嗰啲人兽咧，全部嘅面色嘅含笑，显出古埃卢国嘅富饶同埋繁荣。阿爷就一边睇一边伸出只手就敲一敲呢条铜柱，喺个铜柱中间就传嚟咗一阵中空嘅声响。大家都系老手啦，一听呢啲声就知道铜柱里边系空嘅。马泼皮啊讲：唉，呢个地方冇其他嘅出入口，亦都冇咩墓室墓道，睇嚟呢条松柱入边八成就摆放住宝藏女王嘅尸身啦。只见呢条松柱有两个人咁高，浑然一睇，周围都睇唔到有啲咩连接口嘅。仇大愣啊，积极咁讲：，睇嚟连接口可能喺上边啊，我上去睇睇。讲完只手一搓，抱住条铜柱好似爬树咁爬咗上去，冇几耐就去到咗顶啦。跟住佢拧转个头对大家笑住讲：，上边冇封顶嘅，我先睇睇。跟住就成个上半身啊探入咗呢条巨大嘅铜柱入边，喺外边就留低夹住铜柱嘅两只脚同埋个啰柚。阿爷佢哋三个就喺条柱下边等咗10多秒。阿瘦鸡仔就急啦，佢系咁讲： 喂，大愣子，里面有冇宝藏女王啊？ 听到瘦大愣闷闷咁传嚟嘅声讲： 里面啊有好多个格啊，好似入边都摆住嘢，冇见到尸体，不过呢就有一个。 当佢啱啱讲到呢度嘅时候， 企喺底下嘅大家椅里边突然间传来砰一声，呢一阵声就好似一个焗住晒气嘅塑胶袋被踩爆咗嘅声音差唔多。呢个声音啱啱先响起，上边嘅仇大能就突然之间跌咗落嚟，但系佢只有下半身跌落嚟，盘骨以上嘅部位全部都唔见咗，啲鲜血一下子就染红咗一大笪地。呢个情形，三个人都始料不及，马泼皮瞬间眼都红晒，撕心裂肺大叫住：大能！瘦鸡仔呆咗喺原地，再一睇，见到佢两只脚系咁喺度震，裤浪都湿晒啊！爷爷被呢一个巨大嘅血腥气一冲，成个人后退一步啊，惯咗一下，一时之间又惊又嬲，又痛又悲。一个好地地嘅僆仔，嗰条铜柱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？竟然喺自己嘅眼皮底下伤人，呢、这个鬼王嘅称号亦都唔系白嚟嘅。唔好睇阿爷爷性格上边系个老好人，但系咧专业能力方面就真系不容置疑嘅。虽然讲佢同飞刀白老四或蘑菇咧就系情非得已嘅啫，但系本事就真系学咗唔少。阿爷好善用飞刀，据说吓白老四嘅飞刀长一指啊，阔两指，一边开人啊，一边系开咗血草，刀上边仲染咗毒。喺挖蘑菇嘅时候，唔理系对付边个寄居喺墓里边嗰啲咩蛇虫异兽，亦或系嗰啲不识抬举嘅人，都系一刀毙命。阿爷将白老四嘅本事学得七七八八，飞刀啊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佢怒叫一声，双手一震，四支染咗毒液嘅红色飞刀即时就夹咗喺手指罅嗰度。佢纵身一跳，两只脚就一夜掹落个铜柱上边，佢要将呢个铜柱掹冧啊！呢条铜柱啊，睇似庞大，其实里边系空嘅。阿爷咁样发力一掹，成个铜柱啊即刻向后边一冧，就冧咗喺个地下上边，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咁啊，碌出咗3-5米。系咁平拎冧冧碌个过程当中就揈咗一嚿嘢出嚟，显然呢一个就系仇大能消失咗嘅上半身，血肉模糊咁一嚿碌咗出嚟。马泼皮平时对两个徒弟就非打即闹，睇上去就好似好晦气咁，其实咧佢啊最系护短噶啦。呢一阵一见到仇大能惨死嘅尸身，佢啊悲哀咁叫咗一声，即刻跑上去。将呢个尸身啊想拉翻嚟，那个尸身就被揈咗出嚟，正对住铜柱嘅出入口。马泼皮踎低个身，啱啱想去抱个尸身嘅时候，喺个铜柱里边突然之间飙出一个石大嘅黑影，几乎系有一个人咁粗。阿爷企喺3米嘅开外，亦都嚟唔切阻止，未睇清楚嗰个黑影究竟系乜嘢，情急之下手里边嘅飞刀啊，速速速咁啊飞咗出去。准头唔使讲啦，而且个刀上边仲染咗剧毒㗎嘛，只要系活住嘅生物俾佢咁一射就肯定死紧㗎啦。果不出其然，嗰样嘢冇能够扑上马泼皮，俾阿爷嘅飞刀一射，即刻就痛到缩返条铜柱入边。马泼皮抢返徒弟嘅尸身，悲痛万分，佢即刻喺装备包度抄出一把长刀，就想同铜里边嗰样嘢搏命。倒斗嘅人呢就鍾意带冷兵器，再加上嗰个时候安检仲冇咁发达，呢啲管制嘅刀具呢就比较容易携带。土夫子鍾爱嘅冷兵器一般就分为3种。一就係杀伤力巨大嘅重型兵器，譬如好似吕叔嘅嗰把鬼哭刀。因为呢二就係一种匕首一类嘅小型兵器啦，就好似哑巴腰刀呢一轮係属于比较少嘅。咁第三嘅呢就係暗器，比如飞刀白老四嘅绝招就係属于暗器。嗰样嘢缩咗返去之后，马泼皮掹出一把斩刀冲上去报仇。阿爷即刻一拦住佢讲：好兄弟，小心为上啊，先唔好轻举妄动。马泼皮喺呢阵时啊，激动到两只眼都发晒红，面上边啲皱纹都扭曲起嚟。佢讲：你系乜嘢怪物？我要斩死佢！阿爷强制咁压落心底嘅悲痛，讲：嗰个嘢 能够瞬间将大楞搞成两半，可以睇到佢有两个特长，一个就系速度好快，力度大，所以我哋万万都唔能够轻举妄动。嗰样嘢已经中咗我个飞刀，就算系只大笨象，唔使一分钟佢都会死嘅。马泼皮知道阿爷嘅厉害。佢而家亦只得喘住粗气，勉强咁停止咗动作，仇视咁盯住嗰条嘅铜柱。若莫一分钟，里边乜嘢动静都冇啊！阿爷见到时间已到啦，佢又岌咗下头讲：可以啦，去睇睇啊！常言道，脾气大啊，胆子小。嗰、那个咁嘅瘦鸡仔咧，心术不正，平时啊成个脑都系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嘢。呢阵时啊，反而缩手缩脚，吓到咧就唔敢过去。如果喺平时，马泼皮就一定喺度闹佢噶啦。但系而家都已经死咗个徒弟，剩低一个，佢啊边啊仲有心情喺度闹人呢？咁就唔理啊，瘦鸡仔同阿爷两个就向住嗰条铜柱行过去。两个人踎低喺个铜柱嘅入口度，将灯光往两边一照。一下子就发现咗喺铜柱嘅底部卷缩住一嚿黑蒙蒙嘅嘢，亦都睇唔清系乜嘢嘢。不过就可以睇到上边插住一把飞刀，嗰样嘢真系喐都唔喐，睇嚟可能已经钉咗噶啦。马泼皮啊，嗱嗱声拉入去个铜柱入边，将嗰样嘢拖咗出嚟。嗰样嘢离开铜柱之后，身形啊即刻展现咗出嚟，一。睇之下是一个好似人形，但是又生住一条好似蛇咁嘅尾，成身长满晒长毛嘅怪物。就是呢一隻咁嘅嘢害死咗大楞，佢点解会装喺入边嘅呢？马泼皮又唔解气，掹出把刀准备将呢件嘢碎尸解恨。就是喺呢个时候，阿爷一下子阻止住佢，佢讲：诶，唔得啊！呢样嘢系叫做龙丹，一旦斩断咗佢，体里边嘅龙气就会泄漏出嚟噶啦。瘦鸡仔呢下子已经镇定咗落嚟啦，佢啊吞吞啖口水，佢问：诶，陈伯伯，乜嘢系龙丹啊？于是阿爷就解释俾佢听啦，龙丹呢系死尸所化嘅。龙脉有气，气喺头为生，气在尾为死。其中呢，龙尾又分有八门噶噃，即系幽门、生门、伤门、道门、景门、死门、惊门同埋开门。咁龙身所处于龙尾呢，就系空门啦。空龙之气聚而不散，事则生变。这个龙丹就是尸变的一种，有尾而且长毛，每100年条尾就会长一寸。但是而家睇下呢条龙丹条尾，就知道佢真係年代久远。据说喺龙丹体内边呢，就含山脉之龙气，一旦外泄咗，周围啲蛇虫鼠蚁飞禽猛兽就会追过嚟嚟食佢嘅肉。咁而喺周围嘅人就难以幸免㗎啦。古埃卢国冇咩风水一说咁嘅，因此呢喺呢度拣择葬地之时呢，难免都会有出错。眼前睇嚟呢一具龙丹八成就係保障女王嘅尸身所变。瘦鸡仔一听完即刻小心翼翼咁问：咁佢而家係咪已经唔能够作怪呢？阿爷就拧咗拧头讲：龙气乃系生机之气，就算聚集喺空地，亦都依然系生气，所以尸身先会生变嘅啫。转化成龙丹呢一种咁嘅活物，只要系活物，喺我嘅飞刀之下就冇可能活命嘅。瘦鸡仔啊，松咗一啖气。睇咗睇师傅马泼皮，又望咗望惨死分尸嘅仇大楞，大住胆咁讲：咁既然呢个宝藏女王已经揾到啦，咁里面又有啲乜嘢嘢呢？不如我哋仲係趁早离开呢个地方啦。马泼皮就冇答话，只係望咗一眼阿爷。